的胸膛，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。每个人都是这样，享受过提心吊胆，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羔羊。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，握紧就变黑暗，让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。阳光在身上流转，让所有业障被原谅。爱情不停站，想开往地老天荒，需要多勇敢。 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969听资讯。 针对北方一些学校尚未解决供暖的问题，教育部宣发言人表示，非常心疼这些孩子们，也非常着急，已经督促地方迅速解决中小学的供暖问题。今年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。西城高铁全线开通运营，运营的初期，成都到西安的最短旅行时间将压缩到4小时7分，年底将会压缩到3小时27分。今年以来，有22个地区宣布了最低工资的标准，其中上海、浙江等5省市月最低的工资标准不低于2000元。根据教育部门的消息，2018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820万人，就业创业工作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形势。55年以来，三代河北塞罕坝人徒手种下了112万亩人工森林，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海。塞罕坝的建设者也获得联合国最高环境荣誉地球卫士奖。交通部门指出，到2020年，绿色出行的比例将会显著的提升，大中城市中心城区的绿色出行比例将会达到70%以上，建成一批公交都市示范城市。向阳红石科学考察船从浙江舟山起航，开始了中国大洋49航次科考。250天时间内，科考队将会在印度洋相关的海域执行10项的调查任务。上海迪士尼公布了新的票务方案，平日门票的价格为399元人民币，暑假、周末和大部分的节假日为575元人民币，春节和国庆节假日均为665元人民币。该方案将会在2018年的6月6号起正式实行。 说永远，再见不会是永远。说爱我，别说承诺，爱我不需要承诺。不后悔，就让它心碎，宁愿孤独的滋味。不被了解的人最可悲，反正爱不爱都有罪。要走也要擦干眼泪，别问爱过多少人，在一起的人只问爱你有几分。别问太多的伤痕，如果不懂伤有多深。别问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，现实总是太残忍。我早已付出了灵魂，再见不会是永远。说爱我，别说承诺，爱我不需要承诺。不后悔，就让它心碎，宁愿孤独的滋味。不被了解的人最可悲，反

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，11月份全球制造业 PMI 为55.8%，环比上升0.7个百分点，连续4个月稳定在55%以上，较高水平。这也意味着全球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态势进一步发展。教育部印发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》，要求按照师生比部的定义1:4000配备心理健康教育专业教师。人社部近日印发意见，将完善技工院校教师职称层级，设置正高级职称。11月24号0时到27号24时，北京市公安机关的出入境证件受理点、自助服务区、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办事大厅网站及手机 APP 平台因系统切换将会暂停服务。13岁的少女萌新虽然被确定患有恶性肿瘤癌，但是依然笑对人生，在音乐视频社交应用上是一个小红人，拥有14.1万粉丝和200多万个赞。她的乐观的心态也感动了很多网友。最近第一届海峡两岸24小时冬季漫画马拉松成功举行，两岸青年漫画家以中国经典心意为题，连续24小时创作，最终完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。 是从来都没有后路的悬崖。 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已密密麻麻？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